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尹晨。 好啦，又到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真的要深入来聊聊婆媳问题。 对，上次我们有讲到婆媳问题，我们来延伸一下。 对，而且身为一个卡在婆媳问题的男人，你今天真的很有发言权。 不要说卡，我很乐意做这样的角色。好 OK， 修掉作为一个有婆有媳的男人。 应该是这么说啦，在婆媳关系，因为其实我自己还没结婚之前啊，我都是看电视，都觉得说哇，男人好辛苦哦，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尤其是一个问题特别难回答。你说我跟你妈掉到水里，你要救哪一个？ 哦，我每次听到这种话，就觉得有事吗？ 千古难题耶！你我老婆那时候交往，她也问过这个问题，人家问好玩的，问好玩的。对，但其实你说对一个， 等一下你回答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说你们自己有，还是我自己淹死好比较快。这样的问题其实对男生来说真的很难回答。然后以前的传统观念又觉得说，这个婆媳问题是女人之间的战争，所以男人不要插手。所以常常发现婆媳战争啊，你有没有发现公公都去哪了？ 不见了， 躲起来了。就不怪他是在旁边扇扇子喝茶，有没有？ 对 对。 然后那个老公就很可怜，夹在中间什么都不能做。但我觉得男人应该是说，我觉得他不是那么可怜鬼的角色啦。希望在这一集可以导正大家的观念。其实我觉得男生在婆媳 关系里面， 婆媳关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只是看我们男生有没有把它扛起来。 那你都扛了什么？说说你啊。 对啊，这个扛起来呢，来讲讲我的例子好了。男人在婆媳关系里面，他其实就是桥， 桥梁， 桥梁。对，但是很多时候呢，我知道，但是我做错角色了。两种，一种叫做建桥者，一种叫拆桥者。对，很多男生搞不清楚状况，明明你是要建桥但变拆桥。什么叫建桥？建桥其实很好讲，就是做好两边的沟通嘛，对不对？这个后面可以再讲。拆桥就是说，我以为我是两个人的桥，两个人桥梁，所以就变成说我老婆告诉我什么原封不动百分之百的告诉我妈妈， 复制贴上。 对，复制贴上。我妈妈也火了，就把她的话告诉我，我也一无意识的告诉我老婆，完蛋，这就是拆桥。你非但没有把这个关系建好，你反而把这个关系拆掉了，就很可惜。对，那怎么样做好一个造桥者？我会觉得说，当然你话你自己要先过滤啊，对，然后重点是你要帮对方说好话呀，对，但一定是前提是，你的婆媳之间也会释出一些善意啊，对，那当然说那个很极端的火爆例子，那个当然先不讲，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因为误解，因为毕竟女生是来自女生的家庭，你妈妈也是来自你妈妈的家庭。那你又是来自你妈妈，这个三个家庭总和这凑在一起，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经营的事情。 对， 对啊。那既然你有这个责任要把对方娶了，那是不是就要做好这样的事情？ 要负责。 对，要负责。负责不是说只是出去赚钱 对， 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已经很负责去出去赚钱养家养小孩了，那这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女人的事，我就不管了。对啊，但是其实家庭是要经营的。 对， 对啊，这个很重要。要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要不要住在一起？对，因为很多婆媳问题是住在一起的话问题会更大，不住在一起都会有问题的，住在一起问题会更大。 对， 对，那住在一起的问题可能很多是，可能是婆婆的问题，可能是媳妇的问题。那我也听过一些例子，就比如说女生嫁给男生之后，然后就是当公主啦，或者是我也听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就把男生的家人当陌生人，就自己在外面买水果，就叮叮叮，明明经过客厅，经过婆婆，经过小姑，就当没看到，就直接进房间，让自己把它吃掉了，然后就出来丢垃圾了，然后垃圾也不收起来，丢垃圾车，就是这样子，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朋友的那个例子是，他就是也当不知道， 就一起装傻。 对，一起装傻。Okay。 对， 他们的关系。 当然婆媳关系没很好，可是也要看说，如果说你今天你婆婆是个白，就比较明理或者是不怎么讲什么的人，他们的婆婆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不讲什么的人，所以你说关系好不好也没什么好不好，就是陌生人，可是如果说今天婆婆是比较脾气火爆，那可能就是家庭革命了，对，那这个老公那就更难做了。 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啊，就是如果结婚之后太太跟就是丈夫这边的家人没有那么想要互动，甚至 接近你刚才说的陌生人。 嗯， 那如果你是这个当事者，你是那个老公，你会做什么桥的工作啊？ 有时候我觉得啦，应该是说人跟人之间相处会是一个缘分的问题。 嗯， 明明两个人不对盘，你也不用硬去凑在一起。 嗯嗯， 那这个时候的桥梁，桥可远可近嘛。 嗯， 因为传统的观念都觉得好像是要住在一起才能尽孝道。嗯，可是我觉得像现在这个社会好像不一定要像以前那样子，因为家庭分三种嘛，原生家庭嘛，然后夫妻的关系嘛，跟亲子的关系。 嗯， 那以前可能是传统家庭，就是务农，那需要很多人一起去耕种，所以以前就是大家庭，大家都要住在一起，就有这样的必要性。可是现在变成科技化的世代了，网络世代了，其实不见得一定要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啊。 嗯， 我们可以用网络视讯来联系嘛，联系感情。可是亲子间的关系还是一定要顾，夫妻间的关系还是要一定要顾。 嗯， 我会觉得现在小家庭还是我会比较鼓励说不一定要住在一起，除非说你的父母亲有一些身体的状况， 嗯，有点距离感就对了。 对，距离才有美嘛，对不对？有时候你太近的，明明两个不相，就是水火不容的，你把它凑在一起，那何必呢？ 嗯， 那如果说水火不容，你偶尔吃吃饭，哎，其实好像也还相敬如宾，也还 OK。 嗯， 要我去面对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可能要考虑说，那是不是我应该就不要住在一起？ 嗯， 这样对双方来说会比较好。要不然你怎么瞧你都瞧不定，这个你知道会很累，精疲力尽。 我问你，好像你现在在忙坐月子中心啊？ 是啊。 你老婆自己在坐月子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那个观点，就是说坐月子一定要怎么样怎么做啊？婆婆会跟媳妇讲你要这样讲，还是媳妇很想回去娘家做，婆婆会不会有什么意见？这种问题有发生过吗？ 这个意见倒是没有哎、欸，因为像我妈妈好了，我妈以前坐月子啊，她据她的说法是，她就是吃红糖配稀饭，所以她说那个其实也不叫坐月子，所以她身体不好嘛。 嗯， 那她就会希望她的媳妇能够好好坐月子，所以其实相对我妈跟我老婆的关系其实还不错。讲到婆媳问题嘛，就可以讲到我自己的小故事。 嗯， 就是。因为通常的观念是说好像是女生嫁到男生家来、然后住到男生家、然后就会产生婆媳问题、那我的例子是这样，是我跟我老婆结婚之后呢，然后有小孩嘛、然后我是住在我岳母家，因为我岳母那个时候是她没有工作可以帮我们带小孩、所以我们都是住在岳母家，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反而是假日的时候才来我们家看我们、对，可是对传统有些人来说会觉得说唔汤哦、你这样你是嫁到女生家去耶、对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我觉得父母亲的开放程度很重要啦、因为这个对我父母亲来说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关卡我不知道、但是最后的结果上来看他们是愿意放手让自己的儿子去过他想要过去计划的生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你讲的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前几天我认识了一个学生、他就跟我抱怨他弟弟，他说你知道吗，我弟结婚之后就不是我们家的小孩了、我说怎样，就一天到晚就住在女方家，坐月子在那里，小孩都放在那里，我都要打电话提醒他了，记得回来家里就在那边念这样子。我就说 OK OK 啊，是怎么了嘛、他就说没有啊，我就觉得这样我妈很可怜啊、怎么好像儿子不见了，然后孙子也看不到、我说他是什么时候回去娘家住的，他说他就生完小孩就回去啦，因为那个女生好像是公务人员，然后他妈妈好像也是公务人员、然后就有一些比较传统或者是、觉得那边资源比较多、所以他们就回到娘家去坐月子、我听到是这样、对，但我也不知道几分真几分假嘛、我只很好奇的问他说，那如果你弟弟不是你弟弟，可是你的媳妇、你弟妹是你妹妹，你还这样觉得吗？他就没有讲话。对啊，如果这是我妹妹嫁这么好的老公，我应该很开心啊。 啊，对啊。 对，可是因为他是我弟弟，我就会不开心啊。 双标。 对，而且真的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结婚之后，他在经营他的家、新的家庭的时候，你真的身为父母或身为他的兄弟姐妹，我们往后推一点，多一点空间给他。 对啦，因为有时候你正好是站在那个火线上面，你可能就不自主就捡起枪来扫射。 对对 对啊，有时候你要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去看，或许你可以看到彼此的不容易。 嗯， 因为现在医药非常发达，所以我觉得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其实相对以前来说其实也很好。 嗯， 对啊，那如果说你儿子因为他比较忙，或你媳妇比较忙，没有办法带小孩来看你，那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看啊。 嗯， 对啊，我这样不是推脱责任，而是说其实啊，不就是互相嘛。 嗯， 当你这样互相的时候，其实你儿子媳妇或许也 找时间也会回来看你啊，我觉得互相互相、嗯、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说，其实是必须要把你自己的想法感觉适度的讲出来、嗯、而不是情绪勒索。 对， 像刚才你刚才说的那个个案，就是好像他的话里面我听到一些就是有点说啊，他就嫁出去，这有点是情绪勒索嘛。 是是是， 如果说你是对当事人讲这句话的、嗯、你想想看， 不舒服的， 不舒服，真的。 对 啊， 对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就是可能跟弟弟讲说，哎，妈妈其实平常还蛮想你们的、嗯、你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带小孩子来回来看看妈妈。 嗯， 那当然决定权是在那个弟弟身上了、嗯、但至少你表达出你自己想要说的、 嗯、 也不是用这种针锋相对的方式去讲、嗯、我觉得那也是桥梁嘛。 对 对啊，也是桥梁，这个桥做得好，其实我觉得那关系也会慢慢变比较密切、嗯、 对对对、嗯、所以像婆媳问题有时候真的不止婆媳啊，比如说伴子，女婿也是伴子。 对， 所以无论是伴子或媳妇，都有我上次想要谈的那个话题、 嗯、 就是他们到底等不等于女儿跟儿子、嗯、等于好吗？问号。不等于好吗？你自己身为一个别人的女婿， 对， 你觉得等于好还是不等于好？或者你们的现况是哪一种？ 我会觉得基本上我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不是我岳母的儿子啊、 嗯、 我就是他的女婿、啊、 你不会有那个期待对不对？ 我没有那个期待， 这样反而好很多不是吗？ 对，当然那 我是觉得可能也是跟自己的成长历程也有关系、啊、因为有些人是因为说小时候跟自己的妈妈没有那么亲、 嗯、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你婆婆 很疼你的话、嗯、当然就会情感投射，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是 多了一个妈妈这样。 对对对、嗯、但是我们是什么身份，就做好自己身份的事情就好了、 嗯、 对啊，那如果说对方也把你当做一个好媳妇疼，我觉得就很好了，或者是我岳母帮我当一个好女婿疼，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很够了， 我就很感谢他了。尽管说我们见面时间也没很多、啊、但是我觉得他每次释出一些善意啊，关心我的话，我就觉得哇好开心。 嗯， 对，但我不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把我当儿子，我也没有这样子想、 嗯嗯、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期待值。 对， 我真的觉得无论你是婆婆公公还是女婿或是媳妇、 嗯嗯、 那个位置跟正确的期待值很重要。 有期待就有伤害。 对，因为你放错期待值、嗯、你就会觉得这个位置应该等于什么。 我觉得可以讲到说，像以前的观念是好像女生嫁到男生家就要把男生的爸妈当爸妈。 对， 颠倒来说，其实这样的观念也很奇怪嘛。 是是是， 这就是一种也莫名其妙的期待啊。 嗯， 那她是别人家的女儿，你凭什么叫她把你当真正自己爸妈来看待？ 嗯， 嗯， 对，这一点很奇怪，也是觉得是现在需要去调整一些想法观念吧、 嗯嗯嗯、就是那个身份角色重新定位一下。 对， 然后放正确的期待就好了。 嗯， 就是我今天就算嫁给了一个男人，但我跟他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真的不可能等于父母亲，真的是会有距离，这是现实、 嗯、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经过很多年的相处感情越来越好，很可能对我来讲他很接近我父母亲、 嗯、 那叫做缘分，就你说的。 对，那就是缘分。 对，好、啊、那个就是 另当别论。 那个要经 营。如果我是一嫁进去就被这样期待、 嗯、 你一嫁进来我家以后等于我家的人，可是这个等于我家的人还不等于我家女儿，只是等于我家的人，就会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我对女儿没有的期待，我会对媳妇有那个期待，这也很可怕、嗯、 就是你要把我当爸妈，但是我不会把你当女儿。 对，这也很可怕。 这很可怕。 对对， 所以很多那种家庭伦理悲剧都是怎么产生的嘛、 嗯、 对啊、 嗯嗯嗯、 那有些女人愿意为自己出生的可能就离婚，那不愿意为自己出生或不敢出生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一直到老， 嗯， 那都是过这样的生活。可能你自己的婆婆公公过世了，你还是觉得对我身为什么家的人死为什么家的鬼，可是心里面又有一种怨在里面。 嗯， 对啊、 嗯、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活出自己，会自己到最后就找不到自己到底是谁吧。 回来你刚才讲的那件事，就是在婆媳问题里你说其实男人的角色很重要。 很重要啊。 对，那我觉得男人的角色那个桥的重点还有一个更基础建设、啊 嗯、 就是当他们的关系因为你都进入这个家庭了，你妈你老婆都进入这个你的圈圈范围了、 嗯、 你真的要做一个好的定义者。就有时候你妈妈过度的期待值不合理的、 嗯、 你也许要帮她踩刹车。 对，没错、 嗯、那你老婆也是同样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你那个不只是造桥，你还要前连蓝图都要给你画。对吧，造桥施工铺路、都你要做好。 是啊是啊，因为就像你讲嘛，因为男生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的那个关键的角色。 对， 你真的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不是当局外人就看着你知道隔山观虎斗。 对，因为这个战火是你引起的。 对，他们都是为了爱你嘛、嗯、 对， 所以才会这样子嘛。 对的 对 的对的， 要不然这两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什么， 没错， 那为什么 对不对？为什么为了你这个人，然后吵得不可开支这样子？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男人要多用点智慧跟耐心，我觉得这两件事很重要。好，还有一个勇气。真的，你要男人踏进去这个战场不容易， 对， 你必须要得踏进去这一步。 对对 对。 对， 那当然不是说在他们在吵得不可开支的那个当下，你可能做什么也都没什么用，他们就是这样选边站嘛。但是你可以在私底下去彼此关心啊，啊，我妈妈说其实你也怎么样子啊，你也是很好的媳妇啊，你跑去跟妈妈说啊，妈妈她其实也很关心你，做一下和事啦，我觉得。没什么不好的啦，对啊，你只不要唯心之论，我觉得都很好啊。 我了解了，今天这一个主题要改掉。嗯，家庭里男人的勇气与智慧， 还有耐心， 还有耐心。哇，不过这也是好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常常在谈家庭角色的时候， 对， 那个男人都会不见。 是 啊， 不论是公公或者是老公， 对啊， 只要公字辈都不见，所以我们才会哎，只看到婆媳问题啊，没有看到公跟。女婿的问题，反正少， 对 对不对？那因为那男人他们就一起出去外面抽烟了，你知道吗？就一起去外面聊天了，然后就不在这个话题， 就说哎，吵一吵就好了，没事。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是把家庭里每个人的角色拉回来该做的事情， 不要去逃避自己该做的事情很重要。嗯， 所以无论现在收音机你是媳妇的角色还是婆婆的角色，你是公公的角色， 女婿的角色， 老公老婆的角色，其实每个人先把自己能做的做好啊，不应该多余的期待真的不要给别人。 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其实你的孩子也在看你怎么做。 是是是是。 当如果说看到你的妈妈跟你的奶奶在吵架的时候，啊，爸爸跑去哪里了？跑掉了。那我以后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子？ 对，我会复制贴上，甚至反方向叫做我就很难尊敬你。 对，我很难，我很难，我看不起这个男人。 对对 对，所以你看家庭里面的每个小功课都可以是大功课。 没错。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先谈到这里。 好。 所以虽然谈的是婆媳问题，其实谈的是男人的什么耐心、智慧以及勇气啊。 勇气，对。 太好了，这一题很好。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我们节目到此为止，下次再见，拜拜。